立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名退伍的老兵，他向我回忆了自己做新兵时那段充满着喜怒哀乐的岁月。绿色的军营到底给了他多少美好的回忆呢？ 哎，老板，能接你电话用用吗？座机就行，我就拨个号试试。 啊，行。给自己打电话啊？ 对呀，我刚搞明白怎么给我这新手机设置来电铃声，所以赶紧找个电话试试。哎，你听听，歌不错吧？ 哎，好听，这个是军歌吧？ 嗯，是啊，是我参军之后学会的第一首歌。哎，在部队里啊，都唱出感情了，所以就算复员了，我的手机铃声都是这首。 这听上去你对部队很有感情啊。 谁当完兵会对部队没有感情？你没当过兵吧？ 对，没当过。 哎，那你理解不了。虽说这当兵啊挺苦的，但是呢都说啊，一日为兵终身为伍，只有当了兵的人才能懂啊。你都不知道，我上中学那会儿特别想当兵，不过呢差点就没当上。 为什么呀？ 因为我当年想做飞行员啊，结果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我这胳膊肘这儿有一个疤，小时候弄伤的，当年缝了10多针了，就因为这个疤，空军没戏了。哎，但是可能是因为受了打击，反而呢，哎，让我更想当兵了。我心说，空军不行，别的兵种也行啊。所以啊，高考以后啊，我也没去上大学，我就一心想着怎么能去当兵。当时在家闲了一段时间。整天没事儿干，除了吃就是吃，这体重呢就蹭蹭的往上涨。本来我才136斤，4个月以后征兵体检一测，我已经是个208斤的大胖子了。 啊，对，哎，这么重能通过体检吗？ 反正装甲车装不进去，伞兵那更不会要我了。最后啊，哎呀，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呀，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后勤的名额。我也知道自己这么胖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开始呢，我就每天早上4点出门骑车锻炼。最后等我出发去大连陆军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减掉10斤了。 不容易，不过这198斤好像还是有点儿。 是，我知道，就我那身材，哎呦，放在新兵里面确实扎眼，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哎呦，臊得慌。 是不是饭量太大了？ 没错的，我们晚上到的，第一顿吃的是饺子，那饺子嘛，吃多吃少你也看不出来。到了第二天早饭的时候，就有点尴尬了。哎，我们那早饭特别丰盛，牛奶啊、鸡蛋、咸菜丝、花生米，还有凉拌海带丝啊、什么蒜泥茄子，还有热菜，你像什么猪肉炖粉条、蒜黄炒肉、西里有蛋花汤、绿豆大米粥，主食是馒头跟米饭， 记得够清楚的呀。 第一顿早饭呢、啊，而且啊，那天早上大喇叭广播里面放的就是我现在这个铃声，歌名就叫《战友》，还记得吗？哎，那天我才知道，吃饭前是得唱歌的。 对对对，虽然我没当过兵，但是军训还是参加过的，每次吃饭之前都得拉歌。 是的，没错啊，在食堂门口啊，先整队，然后唱歌。进食堂之前还得请示一下上级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安排，上级点头了啊，我们才能跑步进食堂。当时整个食堂几千个人应该有吧，哎呦，那叫一个安静，光是餐具跟吃饭的声音，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哎，对了，你知道那饭前唱歌的传统是怎么来的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吧？我给你讲讲啊。那还是当年打仗那会儿，因为好多不同编制的军队嘛，都在一个早上吃饭，人太多了，都想多吃点，所以呢就有抢饭吃的情况。据说当时刘伯承看见了，就命令啊自己的部队在吃饭前先列队唱首歌，等兄弟部队都打完了饭再去吃。如果唱完一首歌还没轮到他们，那再唱一首。后来呢，兄弟部队的领导知道了，觉得那我们也不能落后啊，好，都开始学了。这不就演变成了现在每次吃饭前唱歌的传统了吗？ 原来是这样啊。哎，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是吧，其实这样挺好的，这也能培养军人的集体荣誉感嘛。 没错， 对吧。哎，对了，那天早饭还没给你讲完呢。 你继续说。 那天我第一次见识了这么多人一块吃饭还能这么安静的场面。哎呦，大家吃完了以后呢，就我还在那儿吃，谁让我饭量大呢。结果全桌人都看着我吃，他们还把自己不吃的那个鸡蛋啊、牛奶啊都给了我了，剩下的菜全都推到我面前了。哎呦，这搞得我那叫一个不好意思。班长还跟我说啊，慢慢吃，不着急，大家等着你吃饱。 哎，这还真是挺尴尬的啊。 哎呀，所以我就玩命吃呗。班长还跟我开玩笑，哎呦，你的兵没有白当，全桌都笑。哎，我那个臊啊，赶紧说啊，我吃饱了，吃饱了。其实当时心里挺不舒服的，我真没吃饱啊。我呢就趁着大家收拾桌子的时候，偷摸的，哎，把两个小馒头塞兜里了。 好家伙，这顿饭你到底吃了多少呀？ 我呀，那一顿大概是六七碗粥，十二个小馒头吧，还不算兜里的。 嚯！不过现在看你身材还行啊，是不是之后在部队里累瘦了呀？ 别提了，第一顿早饭其实是吃的最滋润的，之后啊，早饭就有时间限制了，只给你五分钟。 五分钟？怎么那么短啊？ 哎呦，命令就是命令啊，军人可没有权利问为什么。而且班长说了，无论是谁，只要犯了一个错误，吃饭时间就缩短30秒，而且是一人感冒全班吃药。 啊，这还在连坐的呀？ 那可不。所以很快啊，我们吃早饭的时间啊就只剩一分钟了。 哎，不是，这一分钟怎么吃啊？ 玩命吃呗。哎，最后我真就练成一门绝技了，一分钟之内我能吃下四个馒头、两个鸡蛋，还有一袋牛奶。 乖乖。哎，你怎么吃的呀？ 我呀，我直接拿那两个馒头啊夹一个鸡蛋，然后把它们压成饼，一口塞嘴里，一分钟我能吃下两套饼，而且呢还加一袋牛奶。 哎呦，我可真是开了眼界了。不过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吧？ 当然不够了。所以说呢，我这身材啊就是新兵训练那三个月给饿瘦的。 哎呀， 真是不容易啊。 哎呀，其实不容易的是抽烟啊。 抽烟？ 对啊，新兵不给抽烟啊。可是我们好多人这个烟瘾都很大，成天就想着，哎，我怎么才能偷点烟抽？后来我就发现啊，好多人去抢着倒垃圾。原来那个班长啊，班干部，他们会把那烟头扔垃圾里，好多人就借着这个倒垃圾的机会，从垃圾堆里捡烟屁股抽。 这也太惨了点吧？我怎么记得部队里好像是可以抽烟的呀？ 其实部队就是对我们这些新兵禁烟的，这理由呢，主要是怕抽烟影响心肺功能，增加长跑的难度，而且也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服从意识。哎，我觉得这个第二点可能更重要吧，就跟那吃早饭限时一样的，都是短期要求，就得让我们明白，在部队里，理解的命令要执行，不理解的命令也得服从。 这军人确实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就是这个训练的过程啊，痛苦了点儿。 所以我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哎，有一次我就发现，两个战友躲在那个厕所的隔间里啊，抽那种女士的薄荷香烟。我刚想推门要两口，结果你说倒霉不倒霉，班长进来了，我们被罚蹲了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哎呦，我记得当时军训蹲十分钟我就不行了。 没练过不是？而且呢，班长还说了啊，鉴于我们只是初犯，要是再被抓住，那就不是三个小时这么简单了。可是啊，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越战越勇。可是不管藏在哪儿，最后都被班长发现了。 哎，你们也不想想，班长也当过新兵啊，你们这点小伎俩还能瞒过他呀？都是过来人，而且抽烟的真的对身体不好，他也是为了你们好。 道理谁都懂，那会儿年轻啊，又叛逆，基本上是班长管得越严，我们就越喜欢铤而走险。哎，我还记得跟我睡对头的一个战友，他年纪小嘛，刚来的时候那几个星期想家想的哟，哎呀，恨不得天天哭着睡觉，基本上都是我哄睡的。后来我就发现，这小子经常把自己蒙被子里面，不知道在鼓捣什么东西，也再也不哭了。有一次呢，哎，我就偷偷的掀开他那被子，好嘛，这小子竟然偷偷的在被子底下抽烟呢。 在被子里抽烟，这太危险了吧？而且那被子能盖住烟味吗？ 不懂了吧？而且这小子贼聪明，他在手边呢放了一个带吸管的矿泉水瓶，吸完一口烟，他就咬着吸管，把所有的烟都吹进矿泉水瓶里。 这也行啊？ 真行啊！被我发现以后啊，他就不让我声张嘛，于是呢，就让我加入了他的被窝吸烟小组。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在被窝里抽烟没被发现？ 我跟你说，直到新兵训练结束还真没被发现。但是后来我也挺后怕的，因为这事儿确实挺危险的哈，弄不好说不定能引起火灾呢。而且你说的也对，抽烟呢对身体不好，所以前两年我也把烟给戒了。 哎，这就对了嘛。 其实在部队里啊，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很多道理吧当时不理解，但是现在想想都很对。我们在陆军学院完成了一些基本的训练以后呢，就被分到了综合训练基地。我在那儿的新兵连的班长叫胡宝才，哎呀，在他手里啊，我也吃了不少苦。但是现在呢，我仍然很感激他，他也算是我在军营里面第一个老师了。当时记得我们看《冲出亚马逊》的那部电影，他让我们记住啊，军人只有三点要求：第一，服从纪律；第二，完全服从纪律；第三，绝对服从纪律。 这话没毛病。 在训练的时候啊，我们手肘磨破了皮，大腿被割得青紫，但是他却说，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那时候我们真是没少在背地里骂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狠的人。可是现在想想啊，都说军人的意志是钢铁铸就的，怎么来的？那不都是胡班长这样的军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吗？ 嗯，没错，这人呢，只有百炼才能成钢。 是啊，而且在新兵训练结束前，班里组织的茶话会上，胡班长那一番话，也让我们彻底原谅他了。他跟我们做了检讨吧，说对不起大家，三个月也没教会大家什么，用了好多的野路子，让大家受委屈了。 他说他不在乎我们私底下怎么骂他，他只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不会记恨他这个班长对我们管理太松就好了。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确实理解他了，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话糙理不糙的类型，真得感谢他。 很多人呢都说当兵苦，但奇怪的是啊，从军营出来的人啊几乎没有不怀念那段时光的，这可能就是军队特有的魅力吧。 嗯，说的没错。 哎，那你们新兵训练结束以后你就去后勤了？ 是啊，我去的单位是大连的公差勤务连，说白了这个连队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出公差勤务保障开展的。不过有一次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外业任务。 外业任务什么意思啊？ 就是野外作业，我们要去东北、 哦、 去帮忙重新界定国境线。 哟，这么重大的任务啊。 哎，是啊，我当时可兴奋了。当时我们去了20个人，分成了4个组，有后勤保障组、成果梳理组、技术保障组，还有实地勘察测量组。 你在后勤组？ 哪儿啊，我是实地勘察测量组的。 不错呀， 主要是我有膀子力气，可以负责扛仪器啊、拖条石、立山标。 全是累活啊。 累是累，但是光荣啊。而且我们每个组之间配合的特别好，就这么着干了一段时间，这国境线也是越画越远，最后我们上了一个小岛，那个条件真艰苦啊。当时夏天嘛，岛上的这个蚊子啊成群结队的，而且我们又住在原始森林里，喝的水呢都是得要去很远的地方取，所以说大家都特别节俭，而且这你说大热天肉也放不住，你只能吃一些干菜、土豆、洋葱，还有一些什么压缩饼干。那个时候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一周一次的下山，可以去补充给养物资，还可以开荤，哎，甚至还能焖上几口烧刀子。我还记得有一个胖胖的上尉，大半夜的开车下山，就是为了能找个地方洗个热水澡。哎，我还见过有个女干部，偷偷的拿着自己的儿子的照片抹眼泪。哎，他儿子才2岁，你说，当妈妈的军人不容易啊。 当时竟然还有女兵啊。 啊，对，成果梳理组的。 哟，那可真够辛苦的。 其实呢，这些苦，忍忍也行。但是岛上最危险的野生动物，哎，那野猪窜进我们营地经常的事儿。还好呢我们有麻醉枪，运气好了还能打死一只，打打牙祭。不过最吓人的就是狼和熊了、 啊。啊，这些你们都遇到过？ 遇到过。有一天晚上有一大队狼群直接冲着我们营地就来了，大概能有40多只。 那你们怎么办？ 当时都傻了。不过队里有个那个老教授，他比较有经验，说让我们每个人拿了一个发烟罐，然后呢2-2分组背靠着背围着帐篷围了一圈，就弄了一个烟幕的屏障啊，就这么把狼群给吓退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第二天晚上更不消停。 怎么了？ 黑熊来了。 啊， 哎呦，吓得我们全都上树了。好在那熊呢好像也就四处闻了闻，然后就冲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后来我们分析啊，他可能是冲着狼群来的，对人应该没什么兴趣。就算这样，我们真是被吓个半死。 好家伙呀、啊，这真是在玩命啊！ 是，哎，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那次被记了一个集体3等功，而且参考消息上也报道了那次国境线的勘测活动。哎，看到报道的时候，我这眼泪啊就止不住了。 我能理解。对大部分人来说，那可能就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可却是你们用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画出来的，真是了不起啊。啊，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